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继续啊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洗澡所带来的一些皮肤瘙痒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江西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有关洗澡啊之后带来的一些像皮肤瘙痒。在冬季好像皮肤瘙痒的这个发生可能比夏季更多一些。 更多 啊，这是因为季节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季节是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 最最主要的原因。 对 啊， 夏天呢空气潮湿，然后出汗也多，皮肤就基本上是很滋润的这么一个状态。冬天呢，甚至说秋天开始我们皮肤就比较干燥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在脱衣服的时候都觉得哎，怎么有好多小皮儿 啊对啊、皮肤屑那是 对皮屑，然后腿上也能看出一种特别特别微小的这种小的白的这种皮屑。 这些都是因为皮肤干燥所 的。皮肤干燥了，我们的这个叫角质层开始脱落出现的这种 那我们的皮肤大概是分几层，然后什么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呢？ 表皮和真皮两个大层。然后表皮呢再去分最最上面一层，我们叫角质层。 角质层 角质层，所以我们能说到的这种皮屑头皮屑是最最常见的角质层。 然后这个角质层其实在我们的皮肤当中起到一什么样的作用？ 它就是一个保护。一个是温度的保护，一个是物理外界的这种保护，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防御的这种假如说液体啊或者药物的这个侵入这些。所以我们没有说游完泳人就肿起来了，水被吸收了这不会的。 这不会的是吧？所以其实说它是保护我们外边的最一层盔甲一样 对 吧。但是它如果冬天当中是容易脱落的更多一些。 对，因为它本身有自然的脱落，但是如果你要是过度的去刺激它也会加速它的脱落。我们加强这种皮肤的滋润呢可以让它脱落的就像夏天一样不是很明显。 不是特别明显，它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水分。 需要水分。 需要水分的是吧。那如果在这个冬天当中我们洗澡造成的这种比如说皮肤瘙痒是因为它脱落的更多了还是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一些？ 主要是它脱落的更多了。 脱落更多了。 干燥以后或者我们洗澡的时候就是水的这种摩擦刺激然后或者人洗的时候这种搓呀也会加速它的脱落， 也会加速它的脱落啊，造成这种皮肤的瘙痒是吧？那这种瘙痒就上回您说到的，主要是以保湿为主，就是如果我能够全身大面积的抹一些护肤品， 润肤品 ， 对， 能够有效的来避免出现这样 的情况，有效的，对，而且让这种皮肤的这种瘙痒症状缓解。 那说到其他的一些瘙痒的一些情况原因，比如说在冬季当中，我们听到一个词儿比较多的，像湿疹。是不是也是在冬季当中非常常见？ 湿疹也是一个冬季常发。湿疹其实一年四季啊都可以有， 都可以有。 冬季我们一般叫角化性或者叫发质性干燥性湿疹，是这样，也是跟那个本身皮脂腺分泌的变少了，然后呢洗的过度滋润不够有很大关系， 也跟这个有关系， 也很大关系。 湿疹从皮肤的表面上来看，它的是真的有大面积的疹子吗？ 可以有很多疹子或者是局部的这种疹子都可以比如说脱屑呀冬季更多一些或者是角化干裂然后夏季这种呢可能就是红斑丘疹渗出这种更多一些。 那好像这个对于这个湿疹的判断还真得照专业的大夫来判断。 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笼统的一个词儿而且它的包含的症状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就是湿疹也有一些假象比如说有些病很像湿疹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不是甚至是癌症这都有可能 比如说常见 有一种叫湿疹样癌初期呢可能我们就以为它是个湿疹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是病情的老的不断的这种反复加重发现最后它并不是湿疹。 不是湿疹 对，当然这种有，但整体比例上还是比较少。 那您刚才说湿疹是一特别宽泛的词儿就是所以有些人认为你看我这是起的小红疙瘩有人说我那就是一片的那种像红斑斑面这个得专业大夫来判断到底 一定要让我们看一看 有的呢能很快自己消失， 啊， 有的呢就消失不了，或者是对称分布， 嗯，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部位， 嗯， 还是对那个诊断有很多提示的 啊，不一样是吧？ 对，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能凭经验， 嗯， 因为有的时候，尤其像一些家长看孩子长疙瘩了，就认为是湿疹啊。 对对， 啊， 嗯，而且对，特别是小孩来说啊， 嗯， 还有现在老年人也特别多，有一种叫特应性皮炎， 嗯。 啊，在成人期我们说可能表现跟湿疹很相似，但是呢它并不是湿疹，比湿疹还要复杂，比湿疹的注意和治疗更 更复杂一些， 对，更复杂一些， 更难一些是吧？哦，特应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 哦， 对，这个以前啊我们说小孩特别多，现在发现这个老年人也特别特别多。 嗯，他的这个皮炎的症状除了也是有疹子吗？ 除了有疹子跟湿疹很像的疹子以外， 啊， 另外一些特定的部位， 嗯， 比如说弯曲的部位， 嗯， 像颈部， 嗯， 肘窝这种位置， 嗯， 或者腘窝，就是膝盖窝那种位置， 哦， 哎，这些弯曲的部位更容易发。 哦， 而且这种位置呢，不像其他位置，它好了以后呢，可能留色素啊，皮肤变糙 啊， 或者这种位置就老是不好， 不好 其他的地方都好了， 哎， 就是这些地方。 那说到这个湿疹，痒是湿疹的特点之一， 嗯，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 特别重要。痒好像这个由于皮肤造成的痒的肿，这个原因特别 多，特别 多。 对， 同样是有疹子，同样是红斑，好像这个其实区别起来也比较大，是吧？ 对，我们就是中医角度说，痒常见的有几个因素，一个叫风，一个叫湿，一个叫热，血虚，这些都可以造成痒。 所以像湿疹，其实这名字是不是也借鉴了中医的这种说法？ 对，中医叫湿疮， 湿疮， 对， 哦， 然后特定的部位可能带有一些特定的名称，比如说手掌，我们以前叫额掌风，然后阴囊这种位置，叫绣球风， 这个名字不一样， 对对，他能古人呢很会起这种名字，因那个名字就可以想象到他那个疹子，这样。 那这个湿疹是一定会有疹子，是一定 一定会有疹子， 一定会有疹子的啊，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医生判断的原因，这个病因是吧？ 对，我们就皮肤科大夫这个眼睛看东西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外观， 外观是吧？ 对， 有没有坑，然后起多高，都会有这个技术要求哈，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就是什么，好像生活当中如果不去医院，经常会对这个皮肤上的一些小疙瘩啊，然后就自己妄下结论了。 对对，所以现在多说一句，就是现在很多这个一个是疫情原因不方便到医院，还有很多这种医疗机构呢出现一种线上的问诊。确实是一个辅助，但我们建议还是辅助。比如说你拍一个皮肤的照片，我们来看，可能能看到颜色的变化，但是可能它的是凸起啊还是凹陷，我们就不好说。我们要摸一摸它是软是硬，它的范围，这些你通过照片真的不一定能那么准确的给我们提示。对，所以这种线上问诊呢还是一个辅助。 对， 包括如果要真的觉得这个皮肤病疾病呢有一些异常，有点担心，我们还是建议到门诊，到医院来亲自的看一看。 是，这个可能各个专业不一样，对吧？有一些学科啊，你这个可能专业性，比如说你开个高血压的药，对吧？这个你有化验单， 对 吧？这些就可以在互联网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可能我们一个骨折，通过片子可能也比较清晰的这种。 但是皮肤的专业可能稍微更需要去面诊一下，是吧？ 对 啊。那比如说到这个湿疹，它在皮肤的疾病当中算是好治的吗？ 如果要是急性期啊，相对来说比较好治，但是很多慢性的我们说可能比较麻烦。再有一些现在就是又说到这个洗澡话题了，这种生活的这种方式啊，不是特别正确，也会加重的这个疾病，而且让这个疾病的反复更明显。 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一个是洗澡的过多了，洗澡过度了，有的人穿衣服的不合适，这种衣服的材料的刺激都会让这个湿疹这种疾病啊反复。 湿疹会传染吗？就是原来是 不传染， 不传染。 对对，但湿疹是遗传的， 遗传的， 有遗传倾向的这种皮肤病。 哦，它会原来是一小块，然后变得越来越多吗？ 对，可以是不同的部位。假如说或者常见的就是金属扣这种过敏， 皮带也会有是吧？ 皮带这种过敏，我们以前都给它归到湿疹一类的。 现在呢，就是可能就明确是某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叫它某某东西的叫接触性皮炎， 嗯， 就这种。所以衣物的这种选择对湿疹这种疾病，包括刚才讲过的特应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有很大的讲究的。 嗯嗯，所以这个就得区分一下，是吧？ 对。 那湿疹就是单纯性的湿疹啊，急性期， 嗯， 我们是不是就基本上可能患者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您先把我这痒先解决了， 对，先解决掉 啊，这个痒的问题啊。 嗯、 中医在治疗湿疹上，包括您的这个临床上面来看， 嗯、 主要的办法有哪些？ 其实还是很有特色的，比如说我们靠口服中药， 嗯， 加一些中医的特色的物理治疗， 嗯。 湿敷啊，我们的泡血，这些都是可以比较好的这个解决这种症状的。 那是不是都是大面积的这种湿疹比较多？ 也不一定啊、嗯、小面的局部的也是可以的。 哦、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药浴哈、 嗯、 这个可能是身上这个湿疹的面积比较大、嗯、泡在这个澡盆里边。 嗯、对对、嗯、不光是有湿疹，其实有时候中药的一些洗浴对正常皮肤也是有好处的。 嗯嗯，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对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假如温泉的地方、 嗯、 它会有专门的中药的药浴这种处置， 嗯，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啊。 对， 那痒一般情况下多长时间？急性期一般控制好控制吗？ 嗯，相对来说急性期比较好控制、 嗯、 它这个程度可以很快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减轻，但是这个症状的完全消失、 嗯、 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它除了痒之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症状呢？ 嗯、除了痒，我们最常见急性期比如说渗出， 嗯 啊，就是流水特别多， 流水哈， 对，这种的时候它的创面比较大，容易出现感染、 哦、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快要控制住。 湿疹也会出水啊？就是、 嗯、会的， 会出水， 对，但是急性期的才有啊。 哦， 嗯， 就是后来的这个缓解期可能是， 对，我们叫慢性期、 啊、 就不会。还有一种叫亚急性期， 嗯， 亚急性期的突然的加重，这个时候也可以出现渗出， 也会出现渗 出，但那渗出量会少。 所以你看这个抓挠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痒很多人就去挠， 对， 挠挠然后就破水， 对 是吧？ 嗯，所以比较重的像我们跟湿疹一类的病叫染发皮炎。 哦， 嗯，我们见过那种很严重，这个人那个头啊、 嗯、 肿的不行，一边治疗一边输液，那个头上就往下滴水， 哎呦， 就这样。 它是因为染发造成的、 哎、染发造成的 过敏也是算是 过敏，因为湿疹也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嘛。 嗯、 啊、 湿疹本身也是因为过敏造成的， 对，也是一个过敏，就是它的那个病因可能相对复杂，它的过敏源呢并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们笼统的叫一个湿疹。 嗯， 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造成的是吧？ 嗯 啊， 不好说原因， 不好说原因。那一般情况下像湿疹的这种治疗哈，一般是多长时间能够治愈它，就是把这一次的这个发作 急性期的我们可能根据情况吧，一两周应该能控制住、 嗯、 但是说完全治愈可能时间很长，甚至有很多慢性湿疹呢就是长期的常年的这种发作， 哎呦， 可能随着季节变化会有一些波动、 嗯、 啊，但是彻底治愈可能有时候很难，甚至有一些人呢就是湿疹或者是鼻炎这种过敏性疾病的、 嗯、 交替的这发作， 嗯， 这样 就交替发作，这湿疹好了，鼻炎犯了， 对， 鼻炎犯了，然后湿疹 好了，湿疹 好了， 哎 呀， 这样， 哎呀，这个其实是跟他的体质是不是有 体质有关系， 有关系啊、 嗯？ 所以你们中医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更有这个 有一些特色，有一些优势、 啊、优势啊？因为过去说中西医就是你看有疹子咱抹药膏、 嗯、 啊，然后鼻炎犯了咱治鼻炎， 对 啊，这个可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 脚 啊、 嗯，所以我们门诊很多都是。病人一看各种药膏都有了，都是西医院的大夫同道、 嗯、 推荐你们试试中药吧、 嗯、 试试中医、 嗯、 也有很多这样的。嗯， 所以其实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嗯、效果还是不错的。 嗯， 嗯，那种简单的比较轻的湿疹是不是就很就是好多人觉得是一过性的，就是这就是一个星期就好了。 嗯， 嗯，可以是这样，但是一定是在有正确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种辅助下。 嗯， 是这样。 常见的不太正确的生活方式刚才提到了，洗澡是最常 见的。洗澡是一个，还有一个穿衣物。 穿衣服啊。 哎，比如说很多人尤其是夏天，冬季还好一些、 嗯、 穿很鲜艳的衣服。 啊。 啊，这种染料的过敏其实也是很多很多。 啊，染料也。 对，染料过敏很多。所以我们见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啊、 比如说。球迷喜欢某一个球队、 嗯、 球队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嗯、他们也穿 的、 对、 啊、 但是就很多有就是穿完这种衣服出现这种相应的染料过敏的也很多， 就是只要主队一比赛这个症状就出现了， 对，就出现，对、 啊、是吧、 嗯、 不比赛可能稍微还好点、 不穿这种颜色衣服就好、 啊、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就是临床中各个医院都有很多过敏源的这种检测、 嗯、 能发现、 嗯、 就有些人对什么红色的、 嗯、 橙色的这种染料出现过敏的， 哦， 嗯，很有意思。 哎，这个过敏源检测现在还是像过去说的要弄好多的小坑 小汁儿， 是吧？ 以前是那样、 嗯、 现在有很多改进、 不 用了、不 用了是吧？ 哎、 即使抽一罐血是不是就能 抽一点血，或者是我们叫斑贴这种也可以、 啊、 就是接、 哦， 就是茶的种类并不一样 啊。 像刚才说咱们常见的这种染料的过敏，我们就要用通过这个斑贴这种反应。 嗯，贴一个小的那个像胶布一样， 对，像胶布一样贴在皮肤上 啊。 然后那个通过这个胶布跟你身体发生反应，然后判断一下是什么过敏。 嗯， 还有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抽血的检查，抽一管血能查到什么呢？就是海鲜呐、牛羊肉啊、花粉呐、这类的东西。就是不同的检测方法，咱们查的方向不一样。 哎，当然了，说实话，多说两句，这个过敏这事儿吧，有些人那个好几种过敏，然后生活当中有些东西也完全不可能避免。 对， 这个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哈。 所以有的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哎，过敏了，有人说那个鸡蛋过敏，要好好不吃鸡蛋，营养跟不上，有时候是靠中药来帮助调理一下。 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去这个去，首先得查出来过敏源到底是什么， 明确一下， 明确一下，可能更有助于这种治疗哈。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其实能够对于皮肤瘙痒。常见的像湿疹 这类 的 疾病， 哎，能够解决的问题啊。 对，其实很多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对皮肤病影响特别特别大。 有些人吃了个海鲜或吃了个羊肉，他也会痒， 对， 是吧？ 痒，但是很多的有一部分啊，确定这个瘙痒的，原因呢，像有的是海鲜，有的是羊肉，但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这个主食，是他的做的时候的一些辅料，假如调料里面的东西是过敏，所以这样，有的人就是。这人吃涮羊肉就没事， 吃 烤 羊 肉就不行去了，这是区别在这儿了。 哦，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去纠结，就是区分一下， 对， 到底 去区分一下 哈。那比如说冬季这种，比如常见的一些皮肤瘙痒，在您那儿主要是首先要从症状来判断它病因，是不是？ 对，先找到病因，然后如果是。生活上方面我们一定要尽量纠正，然后呢再去对症治疗，就解决他的瘙痒。 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你们收入院来进行治疗呢？ 要是单纯以瘙痒的这种并不多， 是吧？ 但是一定是以皮疹为主要的，因为这种皮疹如果重到一定程度，可能自己在家护理的并不是很专业，另外护理起来不方便，就这样，我们建议他住院 是吧？皮肤瘙痒相对来说在皮肤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儿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啊。 对 啊， 因为瘙痒主要是他对一个，他的生活影响很大，瘙痒起来呢，没法安心的工作，没法学习，甚至睡觉睡不着，这是很难受的， 很难受是吧？ 对，很难受。 目前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就首先不管什么原因，先把这个痒解决了。 只能说有不少，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能覆盖。 就是 我们除了用药以外，再加一些中医的特色的，比如说针灸啊、耳穴呀、耳窦啊，或者肚脐贴，就各种方式吧，希望尽快缓解这个痒。 缓解这个痒，因为确实哈，这痒起来可能跟疼还不太一样，心神不宁的哈，就是有的时候专业干一件事情都干不了啊，特别难受哈， 很多这样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在皮肤的这种瘙痒当中，其实在冬季当中还是真得去辨别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像冬季当中皮肤瘙痒，现在目前这个季节最多的是什么类型？ 其实还是一个就是瘙痒症和湿疹 啊， 对， 两大类。 以前呢，我们叫老年性瘙痒。现在就笼统的叫瘙痒症了，就很多就是因为季节变化之后皮肤的护理不当，皮肤干燥造成的这种瘙痒。 一叫什么症好像就是一个框啊，就是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来的， 都有可能啊，只是把这个它的表现说出来，把它的症状说出来，但没有病因的这种。 所以这个可能就得让大夫来判断， 来帮助判断一下。 就基本上也首先是不是对症的这个先治疗是最常见的， 对症先是治疗 然后能够把这比如说皮肤当中的一些像破溃啊这些比如说容易感染的这种风险量降到最低。 降低 啊，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皮肤如果看起来经常会起一些小疙瘩的不管是可能是青春痘啊，青春期不在了但是青春痘还在那种，包括一些小湿疹，这些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一些重视？ 对，一个是长的部位可能特殊一些会引起生活的不便，像假如说痤疮啊长在脸上，或者湿疹我们说长在阴囊、肛周这种位置，可能生活是不便。另外一个它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你刺激之后啊，它会不会造成感染啊甚至刚才咱们讲有一些像湿疹样癌这个初期感觉是湿疹，但是一旦发现不是，这可能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这样。 那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家里边常备一些就止痒的药，包括他可能也不太区分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皮炎性的膏然后包括可能家里边有西替利嗪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 抗 骨阻胺的过敏的这些药，能够轻易的去比如说我这个觉得痒起疙瘩了，我就先去服用一下 先看看效果吗？ 口服药呢，我们建议啊，如果你有鼻炎、哮喘这种病史，或者有湿疹史，都很明确了，咱们可以在初期的时候自己简单的口服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呢，不建议直接就上口服药。外用药呢，相对来说，用的面积比较小，刺激性小，副作用小，你可以适当的自己先涂一涂，这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特殊的部位，像面部、外阴这种部位，甚至叫乳头、乳晕这种部位，不建议直接就上。 这些可能具体的部位不一样，是吧？ 对，不一样。 所以这个得去听专业的大夫。还是就像刚才说的，虽然疫情原因哈，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及时上医院去确诊一下，因为皮肤瘙痒也确实是一个自己忍不了的事儿，对吧？你到哪儿蹭蹭，然后你怎么洗热水澡，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个确实得多提醒一下哈。就是洗澡啊，然后抓挠啊，其实对于这个痒，其实又一时缓解了一下，可能是痛觉代替了这个痒的这种感觉。 对、 啊、 实际上皮肤的损伤随之而来就更厉害了。 所以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还是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下判断， 帮助判断一下、 进行治疗辨别。 对，有些病人呢可能反复的发作，多次就医，他自己有一定的经验了，那我们可以可能自己再简单的处理。要是初次的也不太建议直接就判断。 那这种痒是不是有些像湿疹它会复发，是吧？ 对，经常复发。 经常复发。那避免一些复发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活方式还要找到病因。 找到病因哈，这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也是非常感谢江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皮肤方面的健康科普。 好的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